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为何还不回家乡？那条海鸥飞舞的小河旁，爱过我，我也是爱过的姑娘。我的无奈，谁会知道？他的柔情依然在心中荡漾。水中的月亮，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叫他回到我身旁？水中的月亮，请你告诉我，怎样才能叫他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，留下一首无奈的情歌，唱了又唱，唱了又唱。 Oh, yeah.